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连线正在韩国首尔的 TBS 电台的主播木真。之所以连线她呢，是因为木真是河南的女儿，眼下她正时时关注着发生在家乡的特大洪涝灾害。同时极端天气这些年来也频频袭击韩国，在应对极端天气方面韩国又是如何做的，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另外呢，还有将视线转向另外一个极端天气，那就是美国愈烧愈烈的山火。气候专家表示说，如果不再恶转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那么未来人类要做好应对这样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准备。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首尔，来连线首尔 TBS 电台的主播木真。木真是个河南女孩，自小在新乡长大，从2008年赴韩国留学到现在，在首尔已经生活了13年。此次郑州、新乡等地的大暴雨始终牵动了这位河南女儿的心。她一方面将河南雨灾以及赈灾情况用中文、韩文告诉当地的听众以及周围的韩国朋友，同时她也深深地为在这次家乡洪灾中展现出的人性美好的力量而深深感动落泪。好，今天节目里我们就首先连线木真来听她的介绍。 首先我自己从小就是在新乡长大的，所以当新乡发生大暴雨之后啊，就特别的心焦。其实最开始并没有那么心焦，因为觉得这个城市它本身其实干旱可能会更多一些，从小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暴雨，但随着雨势越来越大，然后就越来越担心，那然后也就跟着大家在朋友圈上不断的去跟踪，不断的去关注。在这次灾情来临之后吧，大家就很多人就可能平常都是非常在朋友圈潜水的人，就一下就都跳了出来，然后及时的去发布一些救援信息，及时的去发布一些物资信息啊等等。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当时牧野湖倒灌的时候，很多的救援人员都在大堤上，但物资的供应当时因为水太深嘛，进不去嘛，然后有些救援人员吃不上饭，然后就有人在朋友圈上发了一条信息说现在牧野湖旁边大概有多少人现在还没有吃饭，然后有谁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他发出去之后不到几分钟，马上自己就回复说已经有人送饭来了，还在准备的朋友不用来了。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哇，真的是万众一心，大家都现在视线集中在这里，并且是为救援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作为生活在韩国的河南人，通过这次大雨，他也感到了周围的很多韩国朋友对中国暴雨的真诚关心，对中国人民勇敢救灾的真诚钦佩。精通韩语的木真也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很多家乡河南的最新进展。 会的，像我自己在海外用的像脸谱啊、Insta 等等一些社交网站，我也都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因为我觉得视频是更具有冲击力的嘛。然后我发完视频之后，就直接有海外的一些协会然后联系我说能不能进行捐款啊。我当时就感觉到其实全世界华人的目光哈，这次真的都是聚焦在这里，然后大家都非常的牵挂河南的疫情情况，然后也是让我再次体会到了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吧。因为韩国它本身也是一个洪灾多发的国家，所以这次水灾来了之后，最开始韩国方面是比较冷静的，大概是延迟后续的时候报道了郑州的灾情，但是他们的目光还是主要集中在郑州，因为首尔有直达郑州的航班。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他们没有对这次灾情进行评价， 就只是客观的描述在中国的哪个位置发生了水灾，然后水灾目前它的降雨情况如何，然后现在救援在怎样进行着等等，只是对事实进行报道，并没有对它进行评价。就在灾情来了之后，看很多朋友在网上发一些视频哈，然后一些救灾的视频也好，还有一些受灾群众他们转移的视频也好，就经常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因为那些救援人员跟那些受灾的群众，他们真的是素未平生，就完全不相识的人，但是在危难时刻他们都能够伸出援手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对方。他们之间可能如果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走在马路上可能都会吝啬于给对方一个微笑，但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会伸出来手。我觉得这就是我在朋友圈写的那个，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可爱，这就是我觉得特别可爱的地方之一吧。很多韩国朋友都在问我，并且呢像这样救灾的故事大家也都了解，会感叹武汉救灾的时候啊已经有过一轮，大家都知道中国每当发生灾难的时候都是万众一心，他们可能已经觉得啊这就是中国人特质的一部分吧。 虽然人在海外，但是穆珍对于家乡的这次大暴雨也是感同身受，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首尔也曾经发生过一次史上罕见的特大暴雨， 下了54天的雨，是1973年以来最长的一次雨季，它全国的降水量达到了693.4毫米，就这个数字的话，在历史上以来都是排到前两位的。去年的话就是之前的一些应对哈，可能真的是就有点跟不上了。就去年当灾情都过去之后，政府又再次强化了这个防灾的级别，在雨季来临之前沙子要准备到位，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个排查要更严密一些。7、8月份梅雨季刚好又是韩国的暑期休假季，就很多职场人士啊会在这个时候选择休假，然后韩国的话有一些像度假村，有一些露营地等等，每年在雨季的时候几乎上每年都会发生泥石流事件，然后这个时候政府就会在这一时期集中的就宣传公益广告啊等等，就各种宣传说在扎营的时候尽量选择远离那些山坡，然后要选择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要选等等等等，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公益广告就不断的发。这段时间的话，很多广播台这个时候在韩国的话，广播台这些公益广告他们做的是比较完善的，就到整点的时候播这种公益广告，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应该要注意什么。然后对于驾车的人员的话，在雨季来临之前，因为首尔的话它有2条主干道是在汉江边的，豪路上的话有很多汉江大桥，它有些大桥直接是隧道式的，就是这种下坡式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司机朋友就会尽量绕开这一路段，哪怕远一点。因为我去年我印象当中，因为我觉得还是我的意识比较淡薄吧，然后就没有绕开那个地方，结果呢就在路上，就原本40分钟的车程我硬是开了4个小时差不多。但是我在开的时候就发现，哎，有好多车辆怎么都绕了，哎，不就是下个雨吗？虽然是大暴雨，以前也下过，也没什么事儿吧。但是我就发现很多韩国车辆的车主，就韩国车主他们确实是有这个意识，直接就避开了。 这些年来，地球的气候变化越来越多地反映到了各种极端天气上，冷的地方变热，热的地方变寒，干的地方变旱，旱的地方呢又遇到洪涝灾害。穆珍说，韩国也在应对极端天气方面下了不少的力气，而他本人这些年来在韩国的生活感受也感到了全球气候变暖对韩国带来的影响。 首尔地区其实从我来到韩国之后哈，第一年我来到韩国的时候大概是2008年那个时候啊，就觉得太凉爽了，作为一个稍微靠南一点的人来讲哈，生活在中国南方一点的人来讲，那个首尔的天气简直就是夏季像来避暑一样，但是越来越暖越来越暖，包括这几天首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现在呢很多外出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包括有很多的这个，当然也是跟疫情也有关系啊，疫情也是让很多活动现在基本上是属于中断的一个状态，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酷暑， 对大家的生活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在今年，其实韩国的雨是没下几场，而且降水量也是特别小，所以今年在去年的特大暴雨以后，专家说今年韩国应该是一个干旱外加酷暑的夏天，所以对于今年的首尔来讲，是另外一种困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发生在全球多地的气候灾难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例如在上周节目里我们报道过德国的洪水，眼下中国多地也正遭遇着暴雨的侵袭。节目里我们还关注了全球气候变化给那些小岛屿国家，例如像马尔多斯、巴巴多斯这样的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虽然他们碳排放并不多，但是全球气候变化给他们的影响却是更加的直接。再有就是北美的野火肆虐，下面我们就要关注正在美国多地发生的大面积山火。根据美国全国野火事故中心监测报告的数据显示，眼下在美国的布特莱格大火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1620平方公里，目前40%的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布特莱格大火发生在俄勒冈州的瓦恩玛国家森林园区，这一场大火是六月初的一场雷电天气引起的，出现火情以来火势持续的扩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了野火形成的烟雾云遮蔽了美国大片地区的惊人卫星图像，烟雾云的遮蔽范围从西海岸一直延伸到了大西洋。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美国消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眼下美国有13个州共计80多场大型山火仍在燃烧肆虐，总共有约22000名消防员和支援人员正在各处加紧灭火。其中俄勒冈州的布勒格山火自本月6号发生以来，过火面积已超过1600平方公里，目前只有42%的火势得到控制，而山火周边地区有超过2000居民准备随时撤离。加利福尼亚州最大的山火迪克西目前的过火面积已达到670平方公里，火势被控制的部分仅有18%。当地时间23号，加州已宣布拉森县、阿尔卑斯县等4个县进入紧急状态。而在内华达州，塔马拉克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约240平方公里，内华达州道格拉斯县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另一方面，大面积山火产生的烟雾，即使是对远离燃烧点的城市来说，也对其空气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据悉，位于美国东部的纽约市近日出现了15年来最糟糕的空气质量。当地时间23号晚上，美国首都所在的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月亮的颜色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橙色。与此同时，糟糕的空气影响到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这些地方生活的人口数以百万计。而在山火蔓延的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则已向居民发布空气质量警报。来自美国气象部门的消息称，另一股热浪在本周末和下周将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极端干旱加上高温天气，再加上部分地区发生雷暴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些因素都使得山火更加难以控制。而据消防部门预计，如果没有大规模的降雨，要想完全控制现在的山火，恐怕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前两周的节目里，我们曾经介绍过，眼下在联合国的三大国际贸易组织，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目前三大掌门人中，不约而同都是女性。这三位女性都是杰出的专业人士，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今日的成就。那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要走进另外一个联合国的重要部门，它就是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是来自南非的努卡女士。努卡女士成长于南非，曾经是一名年轻的教师，后来呢，她追随纳尔逊·曼德拉，加入了结束种族隔离和重塑南非的斗争。在纳尔逊·曼德拉任总统之后呢，她先后担任了多个议员和部长职务，直到担任副总统。 在他任职期间，他不断让经济的增长能够福泽穷人，特别是让那些贫苦女性能够从中受益。最近努卡接受联合国新闻的采访，畅谈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成长故事。好，我们就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黄丽玲的介绍。 姆兰博努卡从2013年开始担任联合国妇女署第二任执行主任，领导这个创立不久、旨在推动性别平等、增强妇女权能的联合国机构。1955年，姆兰博努卡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南非家庭，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很早，他就意识到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I studied history at high school and I loved it. 我在高中学习的历史，我非常喜欢历史，我所有的历史老师都很棒，他们让历史故事变得很生动，听起来总是那么精彩。但历史上的故事和事件很多都关于男性，这让我意识到女性被排斥在外。因为你会想，这些地方没有女人吗？女人们当时在做什么呢？我开始自己做研究，了解历史上的女性，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很显然，我们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听到关于女性的事情。 Hearing about women i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can take for granted. 大学毕业后，姆兰博努卡做了一名高中教师，教授历史和地理，同时积极参加了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You recognized that your education was not the same. 你会意识到你的教育与白人的教育不同。作为一个黑人，有些工作你是不能做或不被允许做的。我们想在投票中有我们的那一票，我们认为这是每个南非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我们希望接受公平的教育，我们不想被告知我们应该住在哪里，我们不想携带黑人的特殊身份证。是的，我们希望所有这些事情都消失。我们开始提出所有这些要求，这导致了我们与警察直接对抗。年轻时，我曾有一件 T 恤衫，上面写着要么胜利要么死亡。现在想来，我都不禁会说我当时在想些什么。你不必做任何不正常的事情，只要你上街游行，就会让你陷入对抗。有时我们去他们不想要我们的地方，比如海滩，白人的海滩，这是一种犯罪，我们敢于这样做，然后就会被捕，被带进一辆面包车，然后被拘留。他们总是怀疑我们在与人勾结，认为我们很危险或不值得信任。我们会在晚上被突袭，他们会拿走你的毯子，一切家当。 You'll be raided at night, take up your blankets, your everything. 姆兰博努卡多次被捕，幸运的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他没有被判刑。但他的未婚夫人权律师布莱拉尼努卡则不幸入狱。 He was in prison for 5 years, yes, for refusing to give evidence. 他被判入狱5年，因为他拒绝提供关于对他同志的证据。他的同志是因恐怖主义被捕的。那时的南非，任何事情都可能是恐怖主义，因此他因藐视法庭而被判刑，并被监禁在监狱中。第5年，当他快出狱时，我已经不在南非，我回到了南非，因为我们要在他出狱的那一周结婚。我和他的律师维多利亚一起去监狱看了他。维多利亚的丈夫在被捕时被杀害了，我和维多利亚一起去见他，告诉他婚礼的安排等等。2天后，警察来找他说，那两个来看你的女人，其中一个已经死了。你可以想象，他不知道是哪个女人死了，他会是什么感受。这两个女人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当然是维多利亚，她被警察杀害了。因此当他从监狱出来，我们本应对婚礼感到兴奋，但我们不得不为葬礼做出准备。我们决定结婚，然后办葬礼。我们的婚礼很低调，但婚礼上弥漫着催泪瓦斯，因为警方认为这是一场集会，他们向教堂内喷射催泪瓦斯。 Because the police thought it was a rally, they sprayed tear gas inside the church. 结婚后，努卡夫妇回到了日内瓦，因为姆兰博努卡那时已经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青年事务负责人，在那儿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80年代末期，他们决定回到南非。那时种族隔离制度已接近寿终正寝， 1990年2月11日，他们见证了纳尔逊·曼德拉出狱后的首次演讲。 When it was announced, we all went to Cape Town, and Mandela himself arriving at the. 当宣布曼德拉出狱时，我们都去了开普敦，人太多了，我们都害怕人们会把他挤扁在车里，所以他们把车开到一家人的房子那儿。那家人当时都不在家，当然他看起来不像我们认识的曼德拉。他在监狱里待了很长时间，年纪也大了很多，大家都在说到底是不是他，他被调包了吗？但是当他一开口，大家就知道是的，就是他。那真是美好的一天。我记得他当时说，我把我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我们所有人都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手不是最好的手，我们只会扔石头。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冷静下来，组织起来，准备接管一个国家。当然这的确发生了，但似乎每个人都注意到这句话，大家都说不，我们将自己置于他的手中。 We know we are putting ourselves in his hands. 1994年，姆兰博努卡成为了国会议员，两年后他被曼德拉任命为贸易和工业部长，之后又被任命为矿产和能源部长。他的丈夫也在1999年成为了南非的总检察长。在担任部长期间，姆兰博努卡采取了很多增进平等的措施，尤其是通过了采矿权新法令，结束了大公司垄断矿业的局面，让包括黑人在内的更广泛的人口能够参与采矿业。 It was that time when we were fixing things. It was felt triumphant. 那时我们开始进行改革，有一种胜利的感觉。那些没有机会创业的人，我们帮助他们创业。那些不能去国外旅行出售他们的产品的人，现在能了，去展示南非人制造的产品。这也是重新进入世界，被接受，南非被给予机会加入了联合国，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亮点。 Join the United Nations, that was quite a highlight in our lives. 2005年6月，姆兰博努卡创造了历史，成为了南非的首位女性副总统。但无论在哪里工作，曼德拉始终是他的良师益友。 An amazing guy. And whenever people talk about Nelson Mandela in a serious way, 曼德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人们谈起纳尔逊·曼德拉时总是肃然起敬。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多么有趣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真正让周围的人感到安心的人。他经常开自己的玩笑，总是鼓励别人。他甚至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应该锻炼身体。那时我的体重增加了很多，他很关心我的下一步，问我在学习吗？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非常非常深情地怀念他。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点就是要继续前进，而不是原地愤怒，这非常重要。你由此获得的解脱超过你的敌人获得的解脱。如果你一直愤怒，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愤怒是如此耗费时间。 Can be so consuming. Really, his life was a lesson. If anything works for women in any country, 如果任何事情对女性有效，那么在任何国家，它最有可能对大多数人都有效。如果你想解决大多数需要你帮助的人的问题，那么请从女性着手工作。通过这种方式，你可能会让大多数人过得更好。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引导经。解决女性的问题很重要，还因为女性需要照顾很多人。 Because of just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women look after. 回顾近年来性别平等事业取得的进展，姆兰博努卡坦言，女性在接受教育、减少孕产妇死亡率和担任领导职位方面的确取得了许多切实的进展，但与真正的平等仍然相去甚远。而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给女性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冲击。 Women have died bu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女性在新冠大流行中死去，但最重要的是女性在照顾我们。想一想医院工作的女性人数，超过 70% 的护士是女性，她们还做饭打扫卫生，他们是如此重要。世界必须考虑确保女性更好地走出困境。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失去的工作中，有2/3是由女性从事的。在大流行中，对

It's 9 a.m. Beijing time.